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又到减肥季了。那减肥这件事儿哈，千万不要给自己胡来哦，尤其是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宇昂在这里要提醒你啊，减肥是要具备一定医疗知识的，要循序渐进。很多人都觉得不吃晚饭就可以减肥，这样是不对的哟。一日三餐是这么多年形成的规律，如果说晚上不吃饭呢，容易打破生物钟，会造成人体机能紊乱，抵抗力还会下降。而如果说早上不吃饭，一天都会没有精神。所以说减肥啊，应该多锻炼吧，每天健步走，或许对减肥和健身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哦。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2017高考进入一个月的倒计时，各地密集部署确保高考考试安全，同时多地公布了高考的加分政策，北京、湖北、新疆等地的加分政策进一步收紧。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形成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集团。全国将从7月1号起实施身份证的异地受理，目前全国设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13800多个，北京、天津、吉林、上海等地的所有派出所均设立了身份证的异地受理点。将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已被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医养结合的实施意见。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渴望快乐。 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低价无风险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记住400005-5002，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是冰，

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客户体验出发，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 大家好，我是西时区票务平台的创始人李明伟。我承诺西时区平台售出的所有演出票、赛事票、电影票100%保真，出现任何问题平台将先行赔付，西时区让消费者放心购票。 我是医护医生创始人马海平，医护医生向用户郑重承诺，一分钟挂上专家号，医护医生以便捷连接人与医疗服务，让人们健康幸福为使命，做到一键预约专家。 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没有金银财宝、汽车、洋房，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好多好多装得满满的、满满一箱。你不要紧张，你听我慢慢讲，只要你在我的身旁，我就是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吃不到山珍海味、鱼翅鲍鱼，我只有剩菜剩饭放在冰箱，但是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我没有说谎，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我都是你冬天里温暖的太阳。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身上没 Gucci、Prada、Chanel、LV， 也没有 Adidas、Reebok、Puma、Nike， 但是我有绝对的勇气，可以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去。我是说真的，我发誓我不是随便讲讲，因为你在我的身旁，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些歌是用来娱乐的，有一些歌是用来发泄的，还有一些歌是用来疗伤的。而我想任贤齐的歌则是用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日子，他的歌声总是那么的温柔，用体贴的言语安慰我们难以平复的情绪，而他的歌也总是那么热情，乐观地告诉我们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快乐和希望。或许任贤齐的歌才是能够永远陪伴我们的声音。继续来听锦绣二重唱《我的快乐》。 你坐过的沙发换了你爱的音，约定了我等着你当成了摆设。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男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疯了。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

的时间容不下女人的永远。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央视新闻网发表，广东深圳有一对夫妻花了10多万元租用了一座几百平方的厂房，收养着100多条流浪狗。那由于狗越来越多呢，夫妻二人甚至在2007年啊把2套房子卖掉，而如今呢房子已价值1000万了。对此有人觉得救助流浪动物是有爱心的表现，也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但是呢也有人觉得有爱心的前提呢是应该保证自己的生活，这样几乎倾家荡产的救助动物实在没有必要。那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知风林说，爱心无价，善良需赞。一对夫妻自费养100多条流浪狗，说明了他们悲悯万物的情怀，应该点赞。同时呢，善事还应该社会共同参与，大家都帮一把，光靠一家一户难以为继。程义军说，这对夫妇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大爱没错，生活没错，两口子假如生活都成问题，那又怎么能行呢？所以啊，救助也要量力而行。继续刷新微博。北京晚报发表，江苏泰州某个学校的老师改卷子的时候呢，发现学生小慧的语文阅读理解答案啊跟标准答案雷同，于是呢就认定小慧作弊，还把小慧的答案拍照传到了老师群里。那小慧呢找老师沟通无果后报警，民警进行了调解。而事后呢民警电话回访啊，老师表示已经让小慧重做了那道题，小慧还是写的那个答案，于是认定小慧没作弊，并且说小慧现在情绪很稳定。那在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老师冤枉过？是不是现在还在耿耿于怀呢？来看网友评论。有朝一日说，为孩子点赞，处理矛盾冷静，也为警察点赞，这事儿都管。关键是呢，帮孩子脱离阴影。学生被冤枉的事儿确实有，在不平等的习惯观念下哈，对孩子打击是一生的心理阴影哦。春夏秋冬说，老师的做法有点过了，现在其实真的不缺这样的老师，老师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对孩子来说都会影响一生的。也为这个聪明的孩子点赞，还好他的情况还正常，老师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呢？那对我来说啊，一般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学生作弊，其实应该永远相信学生是真的能够做得到，你相信他，他也会更自信。而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是作弊，老师对他的信任和鼓励，他内心也一样会惭愧，而且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证明自己不作弊也同样可以做得更好。学生成长成才才是老师的荣耀。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我无法逃脱。

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可是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所有水蓝色眼泪融成一片雪，让我的忧伤冬灭。蓝色的圈才毁了字眼，坠落的重量产生一些音乐。你走过来触遍水珠飞溅，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细菌却不能够停留。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北完成无穷虚空。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那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 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圆周吉祥月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是洋洋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世上风人呀吹呀吹，荣华富贵呀飞呀飞，是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圆周吉祥月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相约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 在新鸳鸯蝴蝶梦之后，一首《样样红》更是缔造了黄安中国风音乐的巅峰水准，乐曲婉转悠扬，歌词也在哀怨和伤感当中又隐隐地带着丝丝依依不舍的柔情，柔美的声线应和着同样柔美的曲调，使得这首《样样红》成为了黄安所有歌曲当中得到普遍评价最高的一首。而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的黄安和他的中国风的确也是中国乐坛不可多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九六九，继续来一听周迅《看海》。

下就停。

近日，本市191条公交线路将分时段采取断行、绕行、甩站、区间、等停等临时调度措施。北京公交将在各线路增加运力的基础上，安排400部机动车，尽最大努力保障市民日常出行。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气温将持续攀升，北京将迎来暴晒日，到本周31号前后将迎来今年第一波气温高潮，持续多日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4摄氏度左右，直冲高温日。北京市民政局所属21家事业单位面向社会人员及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10名，考生可在2017年5月16号9点至2017年5月18号17点期间登录招聘系统提交报名申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近日率团到访河北，洽谈校省合作事宜，内容涉及北大将在雄安新区建医学中心，双方加强人才合作等多方面。 或者都可堪称热恋，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半路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只知怎么考验你的操行，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你不寂寞便嫌我笨，难道我未够好，未懂得热吻，足够令你怜悯，勾不起你的兴奋，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只担心我将我看穿，我怕我以后太习惯了失恋，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误，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只知怎么考验你的操行，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更加早发觉原本都不相衬，是我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只知怎么考验你的操行，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到底这个故事有没有发生，何必受罪，心即使碎一碎，我仍能继续追，与那一刻共聚、哦、懂得怎去相爱，爱人啊，我很好，定能爱， 听到的是由左邻右里所演唱的《习惯失恋》。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朋友都有着每天复盘的习惯，

后随着浪淘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别对我说永远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所谓驾车盲区，是指驾驶人位于正常驾驶座位置，其视线被车体遮挡而不能直接观察到的那部分区域。由于盲区的存在，极易造成驾驶人的判断和操作失误，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常见的比如 A 柱盲区，一般的轿车每侧都有三个立柱，其中前挡风玻璃两侧的斜柱叫 A 柱。每当汽车在转弯或者进入弯道前，驾驶者的视野都会被 A 柱部分遮挡，造成一个视野上的盲区。其实从数学原理来讲，车辆在运动中 A 柱盲区是忽略不计的，停车或者启动前的时候是最大的。不过停车和启动时应该车前车后都照顾一下，视野盲区也会有效的缩小。驾驶车辆时，通过前后移动身体，避开 A 柱遮挡的盲区，尤其在拐弯的时候，必须提前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还有内轮差盲区，所谓内轮差是车辆在转弯时，前内轮转弯半径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这个区域是司机视线的盲区。卡车、货车等车身较长的大型车，车头转过去了，往往长车身还没有完全转过去，容易造成车主的误判。一般小车会产生接近1米的内轮差，大车会产生多达2米的内轮差。其实对于行人来说，过马路时千万不要靠转弯的车太近，遇到大型车更应该远离2米以上，特别在绿灯时不要抢先超过正在转弯的机动车，更不要在红灯时超越斑马线停留，那样很容易被转弯车辆的内外轮差卷入车轮。再有就是超车盲区了，无论是超越前车和与对向的车辆会车，开车者往往看不清前车或者来车的前后情况，特别是要超越公交车等大型车时，超车盲区更大。 老司机的经验之谈是超车头会车尾，就是在超越同向行驶的汽车时一定要注意它的前部，因为看似慢吞吞行驶的车其实有可能正在避让行人，而与对面来车会车时则需要注意它的尾部，因为那里也可能会突然窜出横穿马路的行人，此时你如果贸然加速超车很可能发生危险。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出门要注意，小心避开盲区才是最重要的。

turn off my radio. 大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客观条件来评价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与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会彼此吸引的那个人。他愿意尊重呵护你的内心，他很清楚你有多么珍贵，他不会轻易离开。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与精神无法共鸣的伴侣一起生活，日日夜夜不过是苟且。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